好了，我们回来我们的素食那个女神城 的 那个独男独女的节目， 对对对对， 台湾的节目嘛， 讲国语， 讲国语不是普通话，我们是讲国语的， 国语的 ，OK 了，哎， 没有这个，有这个台妹腔的， 台妹腔的， 对， 我爱台妹，台妹爱我， 对，很爱你啦 ，OK， 没有，需要点 我，咁啊，喂，学上学衬，学上， 因为我哋想吸纳一啲台妹睇我哋节目啊嘛， 净系睇你得啦， 系咯， 咁我继续， 或者叫我台湾。朋友咧，咁可能呢一集講少少台語，你聽得明啊？ 都可以。 我又唔識台灣咩，應該都 OK 嘅。靠腰咧，咁樣知咩點解？你應該知啦，就係講 靠腰聽。 靠腰啊，靠鼻又唔好講啦，打啦喺街會。 咁我哋啱先嗱講到呢個台港大不同啦，就除咗着講嗰啲之外咧，即係啱先 Kathy 你講嗰個咧，即係令我諗翻起一個我之前訪問過嘅一個人啊。 咩人咧？ 佢係一個叫做自然怪咖，即係怪咖，即係台灣嗰啲好怪嗰啲人啦。係啦，係啦，係啦。咁佢咧就係一個專寫自然生態嘅一個作者嚟嘅。 我估下個樣日講明咁嘅樣嘅。 唔係。 都唔 係。咁咧佢就係 林超英咁嘅樣啊。 周 怡。可能佢年紀大啲都會係林超英咁嘅，但係佢就係一個即係生態攝影師啦，跟住之後就有好多嘅類似嘅嘢啦。咁佢就話其實佢係。在台灣你想想才可以做到這件事，你想想你在香港你哪裡見到這些類似題材的書， 不是都沒有題材類型，香港 一來啦，因為食肆森林見到蝴蝶都難啦，怎麼可能種蝴蝶種分類型啊，二來就是說其實你在香港根本就不會容許到你基本連 你賣書只是出版靠版稅來維生的這件事其實都已經不可能啦，即我知道你已經出了版稅都其實 你又不同啦， 是啦，你不同啦，女神這些根本就，但我覺得都應該 lucky， 都應該 check 少少先啦。我上前幾日擺張圖咧，李美儀嗰個叫黃淑儀同埋呢一個 歐善儀， 你識得揀，梗係揀李美儀啦，係咪先？ 咁樣擺上去， 即係你話其實香港呢一類書咧，可能會好啲啊，素食書，但係其實 好啲 啦。啱我哋講類咁僻咧，我真係死緊， 唔係死緊啊，係根本上你拎呢一個提案，即係拎呢一個 proposal 行入去出版社，我包括十間有十間大 牌 爭 頭， 真 係 冇玩啦，大佬，即係我哋真係計錢嘅，冇可能生存到，我覺得即係。你不要說這個這麼fit的題目，即是這些大熱的題目，甚至連即可能最好賣的陶傑、黃怡興，我想他們都不可能單靠賣書的版稅稿費去 維 生，沒什麼可能。即是其實你看到的社會就是個多樣性就是這樣，一些就無下，一些就無下的平衡層沒有了，即你不要說由食那裡開始沒有，即連看書的空間都沒有，然後可能再去到就是看電視，其他東西什麼都沒 有。話是話台灣其實講書的市場它都在萎縮的， 是啊， 很多人就說在成品那麼多書看嘛，那麼齊好看完之後影低那個曲number上網買，但其實 Kathy 你最近去台灣看觀察他們看書文化怎樣？ 其實我想普遍台灣人在看書的習慣呢都比我們強，是真的。所謂看書當然不只是指啲繪本啊、漫畫書那種，他們即是文字書都還肯看。 一親香就會 有一個，他立刻呆了，立刻 是個人，不用怕，叔叔不會搞你， 是的，即 是講完這個梗， 下親，他們是比較沒有驚訝到一些文學的東西，應該這樣說。香港就如果要你突然間可能在地鐵拿本書出來看，大家可能都是很害怕你，不是搞緊個電話，但是當然我知道現在台灣的趨勢都是年輕的都開始慢慢不是那麼是啦，不是幾看，但是始終他們的東西，他們那個興趣或者他們的習慣都是尚算比我們香港好咯， 或者偏向文青一點的， 是啦，即比我們 的高一 點的，都高一點，還有你看他們好像你剛才說他們肯，即我不知道香港的成品，因為我很少行香港那幾間成品，即現在不是開多了兩間，有些 尖沙咀和太古，是嗎？ 是的，尖沙咀那個就有賣所謂即食物那個，即譬如可能水間植物那些賣的嘛， okay. 就不是齋賣書的。但在台灣呢其實它原則上都還是 堅持緊，希望盡量 keep 多啲係輸嘅。當然佢都好多競爭，佢都有好大壓力。咁而佢哋開始都真係，譬如我哋啲流程嘅安排都多咗，可能啲accessory 啊，買一啲得意嘅嘢、精品嘅嘢為主啊咁樣。但係對比起好多年前，當然佢哋就唔係再集中淨係買書啦。咁但係你見佢哋個取向同香港嘅最大分別就係，可能香港有一半以上就買精品，或者甚至而家許先生最開都要買食品嘅。 一定啦，香港個租咁貴。 咁你就會見到其實個情況就係嗰兩個 market 嘅唔同咯。 有講過話，其實成品唔係做緊書店生意，做緊地產生意咁，所以其實你喺香港呢個環境就係、是。你倒翻轉頭睇，其實任何賺到錢或者可以即係諗住要賺錢嘅嘢，你都要無可避免地去地產個方向。 係啊，同埋其實成品喺台灣開始都進入似，譬如可能啲百貨咁咧，地下有食街啊嗰啲咁樣。咁因為都你見到其實係一個咁嘅趨向，不過只係佢冇咁誇張如香港咁咯。咁你就會見到兩地個文化就好似你講，譬如可能真係有部分嘅，譬如我自己就好中意榴蓮，每一次都榴蓮，譬如 design 嗰邊嗰啲書啊，同埋飲食嗰啲書啦。因為我就唔係淨係睇素食嗰啲書嘅，我會睇曬佢，因為好大個地方，譬如可能好似呢間房咁大嘅， 全部係素食書， 全部都係煮餸嘅書。 哇！睇到嘔啊！ 咁就好開心，因為好似好立咗個 library 咁樣咧，可以做多 reference。咁我亦都有好似頭先講話影相，不過我就真係影相係 for reference 嘅，即係可能影低個書名，睇有冇機會揾到。Otherwise 我因為我唔可以帶咁多書翻去，咁我當然都有買，咁就希望 keep 翻做個 record。如果我想真係想要嘅時候，我就可以喺網上再買翻啦。但是它的種類或者即只是可能煮食物的種類或者在 design arts 那邊的，而且確比香港找這類書的書稿是多很多，是真的。因為香港以前都有page one 啦，因為執了啦，咁你想睇啲大型嘅 design 書啊、art 嘅書都越嚟越難揾。 香港就去輸得起咯，灣仔嗰間，即係嗰間就專門 design 咯，但係都做唔到你嗰個規模啦。 係啦，咁就你咁嘅成品又係另一個呢一家房咁大嘅，就專淨係 for design 嘅。咁 art 嗰邊又另外一個位咁樣。 但係你諗住咧去台灣呢本書唔出台灣，你知本書？ 我而家呢本就冇嘅。咁因為個出版社就係專 sell 香港同埋呢個星馬泰嘅，咁所以就冇包括台灣。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我自己就會覺得佢哋就係你頭先講個容納性都始終係大。咁作為讀者就或者作為作者尤其是就會覺得自己空間好闊咯，就唔會好似香港咁。即係你唔係，譬如好似我咁，因為我個個都係屬於工具書啦嘅賣到嘅機會，就可能比傳統寫一篇文即係文學書咧，就會一定係好多。同埋好似你講，即係出版社想幫你出嘅動機都大好多咯。但係台灣就唔同嘅，台灣其實佢因為佢只要你 match 到嗰個可能出版社個 style， 佢個編輯係想同你 work。咁其實你可能係好奇異嘅書咧，佢都反而覺得可以幫到你 sell。 甚至調翻轉有啲咧係小書店，即係佢哋係一個好獨立題，即係好獨特題材嘅書店啦。譬如好似呢間係專係賣二手書，咁香港都有。咁呢間係專係賣性別議題嘅書嘅。咁然後呢一間小嘅書店咧就會兼任埋出版社，咁佢出自己嘅書啊。即係譬如好似你話女書店啦、水遊書店咁樣，即係水遊就會出一啲可能偏向政治咁都有啊。咁就係佢哋可以變咗會怪嘅題材唔緊要，因為佢哋會覺得只要個閱讀基礎夠大咧，其實百貨有百效咯，即係佢哋可以養到自己。 對比翻香港有冇類似小書店先？你十二會寫得到啦，有冇其他呢一類咧？ 其實因為你香港好難嘅，香港最難嗰樣嘢就係其實。你就算出咗本書 ，OK， 到最慘嘅就係你去到發行嗰個位置，你係企咗喺度啦，因為你唔去大書店咧，其實你係企定喺度啦。但你去到大書店咧，其實又咁，你都好似咁講，上架費都已經要俾死你。咁就你就困喺嗰個兩難局面，就係通路又冇，咁你寫嚟做乜咧？咁你唔寫咧，係啦，咁你唔寫又更加冇呢本書啦。咁然後你就係不斷向自我交戰咁樣，算啦，都係唔好寫啦。 定 係 即係會唔會香港嘅學出會調翻轉咧？即係冇避免啲內容，可能就台灣書嗰邊市場都接受嘅，會咁樣好少少嘅。 我即係你嘅意思係 預埋台灣 立足香港 放眼台灣啊！ 調翻轉，立足台灣 放眼香港， 調翻轉， 應該調翻 轉。立咗足台灣，你就唔會放眼香港， 已經放在眼 內。真係咁多唔係，唉，算啦。 再係呢個雅加魯街最佳男歌手咩？ 阿大哥， 因為點解咁講咧？因為有時我哋睇啲書嘅咧，可能你寫啲香港嗰啲潮語，啲台灣人會明噶嘛。如果你咁寫太多啲潮語入放台灣度，人哋真係唔會買睇，睇唔明。即係好似台灣有時佢哋寫嗰啲台灣用語我哋唔明噶嘛，譬如話咩白目擺烏啲，話咩咩，嗰啲咩出錘，我哋睇唔明噶嘛。但係佢哋唔會理，因為佢市場係寫出嚟係俾台灣人睇。 我諗有咁嘅，香港都係對佢哋嚟講，雖然我諗對比起過去十年前咧，應該就冇咗咁大魅力嘅，即係因為你而家個魅力都集中曬喺韓國嗰啲啦、韓星嗰啲啦。咁但係香港都有一個佢哋覺得魅力嘅地方嘅，相對起嚟。 喺邊度咧？魅力之都係咩咧？ 唔知啊，要問台灣人，因為佢哋始終覺得香港都係可能俾佢哋感覺係 international 啲嘅，佢聞到香港有一陣味係佢哋冇嘅。咁所以其實你話你頭先講嗰個問題，我諗相信就係因為佢哋嘅 market 夠大，佢可以接受 even 到你寫嘅中文係香港式的中文，或者入了一些香港情懷入去的東西咯。他們不介意，又因為他反而覺得咦，一個香港的作家就應該理所當然有一點點味，那些人就會很好奇去看你的作品這樣啦。 維持回你的 香港式，我想他們因為就是剛才說因為 base 很大，基數大，他就不太介意究竟你究竟是什麼所以跟香港就不同，就是香港就把關玩得很厲害，因為我真的只是得那個 market 逐本這樣計錢， 是啦，那就變成會作為作者都有個壓力，就是我寫什麼才真的討好到這個 market 所需要的東西呢，可能在台灣相對那個不是沒有，即是作者不是沒有壓力，不過可能那個壓力就沒有香港那一種這樣咯。 同埋啱你講即係台灣書嗰樣嘢咧，我咪記得雨傘咪有個係台灣人寫噶嘛？ 哦，咪就係散女散海咯。係 咯，散女散海。咁啊，其實嗰本書台灣應該有市場，佢先會寫呢樣嘢噶嘛。 有，同埋嗰樣嘢係其實好得意喎，就係佢呢一個係一間即係啱先我講嘅水牛書店啦出嘅。咁然後出完之後咧，佢係然後個作者係咁樣嚟到香港咁去做一啲發佈會啊，咁講座啦。咁但係其實你唔可以忽略嘅就係佢喺台灣做好多類似嘅嘢喎，而我睇相咧。就是、其實人數不少。 即係呢本書其中佢一個 project 啫。 佢係一個記者嚟嘅，之前是讀新聞系嘅，咁然後 master 好似讀中國研究定係唔知乜嘢，我冇記錯的話。咁但係我覺得很有趣嗰樣嘢就係、是、其實調翻轉嚟睇就係你喺即係譬如好似之前我記得蘇家豪嚟澳門講嚟香港講嘅時候，其實佢要好刻意咁去將呢個地方嘅話題，即係佢譬如佢講澳門咧，佢要有啲。類比性嘅要同香港扣連就係相成比較咁樣，然後去到台灣講嘅時候咧，又要有啲係個情況係要去話究竟澳門嘅反彌補同埋台灣嘅太陽花學運兩者有咩共通之處？即係你會 即係特登令到嗰啲人， 你自己個感覺就係、是、你自己的感覺就係覺得我入去人哋嘅地方好似就係要扣連人哋啦，吸引人哋嘅話題啦。咁但係調翻轉頭，我睇翻佢去講《散女散女》呢本書嘅時候咧。嗱，我當然我冇去聽啦，亦都唔知佢具體內容有冇啦。咁但係佢定題嘅時候，我覺得其實佢冇乜諗過係要同台灣有啲咩關係，真係直情雨傘運動咁樣掟個牌頭出嚟，直接去講。但我睇相咧，人數唔少嘅喎。即係其實香港人可能，咁樣調翻轉咁講，台灣人可能都接受到一樣嘢，就係有一種求知欲去理外面嘅事，去探討之外嘅嘢，就係所以你掟個牌頭出嚟係話香港嘅雨傘運動，佢自己就會。作為一個受眾，作為一個聽眾，他自己會 fit in 落去就話我去找台灣同他的關係，而不是你主講者要迎合我咁。我覺得會 我諗佢哋好清楚個定位，就係始終你唔係一個本身嘅台灣作者，佢哋自己去找你， 自己去揾嗰個空間， 係啦，個 linkage 咯。Instead of 我要 provide 先餵你食埋，究竟我哋之間有咩關係？因為我諗佢哋。台灣人整體都是思考型強啲，係即係譬如可能在想一個國際視野，或者不是講國際視野，應該是講一些問題上面究竟應該是怎樣去理解或者處理呢，他都個訓練是比我們強一點的，因為可能他們都很喜歡思考，同埋都但有一部分的人是喜歡真的閱讀，就跟香港的情況就不同，我們可能都是比較喜歡 visual 的東西，即是視像的東西，而視像有一個最大的特色就是主要都是餵你食為主， 尤其是我哋真係好不幸地咧，你頭先都有講，譬如我哋嘅電視台都係，即係都唔知叫幾多間，因為而家都 我都唔識答你，好難答。 一間， 原則上係一間嘅， 要無記電視，唔係無線電視。你諗下，你每日睇無線電視嘅時間多過無線電視， 係啦，即係但係人哋嗰邊就包括埋可能購物台、宗教台係過一百嘅，咁當然佢哋都會有取向，譬如政治取向嘅台啦，但係至少佢有俾你撳嘅機會啦。我哋咧就只有熄機同埋開機 都有睇嘅，開同熄睇同睇，唔係揀台。 即係我覺得呢樣嘢已經係你見到個 difference， 導致我哋可能喺處理諗一啲嘢嘅生態，即係我哋當地人去面對嘅嘢嘅時候諗嘅思維已經唔一樣。 即係由電視節目睇到佢台灣人同我哋諗， 同埋我哋嘅可憐咯，或者我哋嘅可憐， 其實可憐係啦。 即係我覺得其實本來香港你諗下我嘅記憶就係、是我唔知嘅，係最近先知道。譬如可能喺九十年代，韓國人嗰陣時候，因為韓國嘅電影同埋電即娛樂業係低潮啊，八十年代同九十年代。咁南韓其實好多時候去好多遊行咧，其中一部分就係話要捍衞啲做 entertainment artist 噶嘛。咁你咧覺得好諷刺，當時我嘅。最近知點解我睇到個韓劇，就知道原來當時張國榮咧喺嗰邊好紅嘅， 紅 到爆咗嘅。咁嗰陣時大概九十年代初左右，咁跟住你就會覺得而家係咩咧？而家係都敏俊熙喺呢度好紅，咁即係好多唔同嘅韓國嘅明星喺度好紅。咁你就會見到其實有時都有少少就係我唔係話我哋要大香港主義，而我自己諗緊即係一個文化真係會有嗰種衰落同埋 up and down 啊，即係我哋本來好似喺亞洲區裏面咧，即係所謂以前好老土嗰啲咩四小龍啊嗰啲，咁我哋曾經係喺鄰近國家係有少少覺得，譬如可能日本人就話聖龍聖龍咁樣，韓國人就哇張國榮張國榮，因為我真係有朋友佢係識唱。韓國人嚟嘅，識唱《當年情》嘅，咁啊幾驚，即係你可想而知，其實佢嗰個影響力嗰陣時港產片嘅或者港香港明星嘅影響力有幾大，但係而家係全部調翻轉啦。咁你就會見到其實我係咪我哋都幾唏噓嘅係唔知係咩原因？你話可能係咪啱啱遇上嗰個盛衰嘅問題啊？ 唔係嘅呢個， 你話係社會整體將件事拉翻落去一個咁嘅位置 咧？我幾個原因呢？我聽啲即係電視製作嘅人講咧，因為以前你話台灣或者即係仲有黨禁嘅時候咧，佢顛倒啲報紙係有一個窿咁樣白色嘅，咪唔出得街啊嘛。同埋即係你講話即係電視題材、電影題材，你知台灣以前咧成日啲戲咧話拍到咧。天馬龍鳳可能撞乜都得，佢撈尾一定兜翻係發夢之類噶嘛，即係唔好講大陸啦。 即係而家大陸咁啊！ 即係以前其實台灣佢即係電視劇啊，或者係電影入面嘅娛樂製作，佢就唔可以有咁闊嘅題材，就要香港入口噶嘛。即係東南亞都係啦，而家調翻轉係，只不過係人哋解開即係咗個禁忌，個鎖解開咗，而唔係話你香港嗰陣時即係特別標青啊嘛。嗰陣時成日都話香港爛片嘅，即好似根本香港電影冇上過嗰邊就有出碟之類啦。但係問題到。九年代中之後，人哋逐步解放，即係佢哋個創作自由之後，香港自己又調翻轉，你太注重個大陸市場，你拍嘅嘢冇香港色，咁咪即係此消彼長之後，咁香港娛樂市咪即係急劇下降嗰個市場。 同埋都無可否認係，譬如你話韓國嗰個例子咧，其實韓國嗰個娛樂工業真係工業嚟嘅，即係譬如你話佢哋咧，好似要打木人行咁咧，一棟 building 咁樣就要。即每日訓練啦，即係好似翻工 十幾歲 咁樣啫嘛， 係 啊，翻學，然後就話如果有咩唔得的話，就會被人踢出嚟咁嗰啲，其實都即係一個好血汗工廠咁訓練出嚟， 係啦係啦，即係個階梯都唔簡單噶嘛。 咁但係個問題係，即係真係變得舉國事業咯，我覺得佢哋當時咁，但係你話點解香港變到今日咁咧？我覺得咁固然就係因為有一啲即係政策上嘅嘢係配合唔到啦，即係譬如你話今時今日嚟講就係政府。搞咩就最有創意咧？即政府唔搞， 最有創意。 就你唔好掂我啦 ，OK？ 搞 咩就死咩。即呢個我覺得係無論任何嘅，你話文創又好，創意產業就好，你即政府一掂咪手落去，即今時今日嘅政府一掂咪手落去即死。即無論你話係書又好啦，電影又好啦，即都係無可避免咁去面臨到呢個困境，就係你唔好搞我。 民間自發嗰啲嘢通常都好好嘅。如果你一點咧，就真係死得人多。 我諗我哋其實我諗每個區都會有嘅，譬如有時都會聽台灣嘅朋友都知道，其實台灣政府都。近呢幾年咧，其實都有好多問題出現咗。不過我諗咁啦，即係我又唔代表佢哋講，因為我唔熟悉。 你嘅觀察啫。 但係問題，譬如香港，我覺得頭先你講得個情況，我都好同意，就係、其實我哋長久，即係譬如過往成日都講九七之後，我哋會點樣點點點樣。但係我哋其實而家好多思維其實同九七前係冇乜太大分別嘅，喺政府上面嘅政策，都係做咗。就算㗎啦咁樣，咁而唔係用一個大為整體，究竟呢個社會嘅發展去到某一個位需要啲乜嘢，點樣去配合，而再令呢個社會更好。咁因為呢個更好唔係指quality 咁簡單嘅，因為裏面背後就可能產生咗係啲revenue， 即係啲錢啊，會唔會點樣為之更多個政府點樣更加多錢？其實如果有人即係佢哋肯咁睇咧，其實嗰啲頭先我哋講嘅所有嘅產業咧，就唔會而家感覺就係你搞就一定會死咯。係，即係我諗我哋呢一樣嘢就。你話可能時勢又係咪因為盛衰咁，一定係有啲運嘅問題。但 Wild 就係呢啲位置，其實都有時好唏噓。佢一轉台灣，你入到書局，當然佢哋而家都好多書局執咗係真嘅，因為始終佢哋都開始。 唔係呢個大環大世界都咁嘅全世界。 係啦，同埋都係好似咁，譬如落即係有銅鑼灣嗰啲地段咧，都係好多。連鎖店咁樣，但係我覺得佢哋可愛嘅地方就係佢哋離開銅鑼灣，你可能喺天水圍咁啦，即係有啲區好似天水圍咁，佢真係好天水圍，即係你會覺得我入咗去一個台灣人住嘅地方，香港就好慘噶嘛，即係你可能去咗天水圍，慢慢而家都係連鎖店圍住咗嘅社區，咁。冇乜太大分別，究竟呢個係銅鑼灣，即係當然銅鑼灣多好多人，多好多旅客或者嗰啲夾啦，咁天水圍相對少啦。咁但係問題，你會見到就係人哋始終會 keep 少少個 original 嘅嘢。咁我諗每一次去台灣都有好大衝擊，就係有少少唏噓，即係我哋嗰、那個身份地位啦，我哋嘅 development 好似冇我細個嘅時候嗰個印象咁好啦。即係我講香港。咁就會有少少好 sad 咯，同埋真係有時同朋友講笑咁講，其實真係以前可能覺得港女咧 OK 噶嘛，喺台灣有 market 噶嘛。我近排同個 friend 講，我都冇啦。 咁唏噓啊！ 咩？如果而家冇嘅原因就因為佢哋都好多新聞會講話港女啊，整爛間屋啊咁嘅樣。 我最近嗰個係咩衞生巾喺個周圍掟啊嘛。 係即係會你想而知，其實嗰啲咧係可以話 single case 個別例子，但係個問題就係你見到其實我。即係港女唔應該唔似十年前嗰種感覺，哇！女神咁樣。 即台灣嗰度對香港個女神已經冇個光環。 係啦，即係你會見到就原因係背後可能香港就係呢個位置。 我覺得你唔怕你仲有嘅。 啊，friend 嚟㗎。 唔係嗱，呢度咧 又入到啊 ，OK 喎。 嗱，我哋下一次翻嚟再講，即係呢個 即刻靜曬 女神的光環啦嚇，下一次再講， 下一次翻嚟。